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还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戴金刚老师和大家分享中医导引术体医融合的千年典范。 好，首先我们看1973年啊，在长沙马王堆的汉墓当中出土了一幅帛画，这幅图呢叫马王堆导引图。这个图很有意思，这图里边呢画了很多小人儿，每一行呢这个有11个小人儿，然后一共有4行，所以一共有44个这个人形。里边的这些人呢，他们都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在摆身体呢，在摆一个动作，表现的是不同的人都在做同一件或者说同一类事情。都在做什么事情呢？都在做一个导引的一个特定的姿势啊，有向上拉伸的啊，有左右伸展的，还有向下弯腰的，还有拿着杖拿着棍的啊，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姿势。那这个姿势呢，经过我们导引的体育的这个专家对它的一个评定一个研究，都在做导引法。所以说这幅图啊，也被命名为马王堆导引图。那这幅图可以说明什么呢？啊，因为它是在汉墓当中出土的一幅图，可以说明至少在汉朝的那个时候甚至更以前，不光是贵族阶层，还是一些农民阶层老百姓，都是在习练一种健身方法，一种养生方法，一种呢防病治病的方法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些导引术啊。这些方法姿态各异啊，这些方法呢难度啊也不同，但是呢得到了不同年龄的人、不同背景的人、这个不同性别的人得到他们的喜欢，可以推断出导引法在那个时候是流传是很广泛的，不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人群当中，可以说有一种那个时候的全民健身。我们现在也提倡要全民健身，不管您是公司白领还是高管，还是政府官员、公务员，还是呢农民工，还是普通的工人、体力劳动者，都需要健身啊，要全民健身。有时候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他说哎，我就是个干体力活的人，经常啊搬个砖啊，或者是搬很重的东西，那么我还需要锻炼吗？我已经这个体力活动消耗已经挺大了。哎，我说您更需要锻炼。那更需要做什么样的锻炼呢？因为您在做体力劳动的时候啊，您经常是同一种姿势，要么就是把这个肩膀啊累得不行，经常是搬动，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恰恰会让你的一些肌肉处于劳损的状态，恰恰呢又有一部分肌肉呢可能长期处于拉伸的状态，一部分肌肉呢长期处于一种收缩的状态，这个是我们肌肉呢最不喜欢的。我们肌肉喜欢的呢是啊，经常的拉伸和放松，有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有松有紧，有伸有缩啊，有屈有伸，这才是我们的肢体关节所喜欢的啊，对它的功能保护啊是有利的。所以说您即使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啊，也需要做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舒缓的运动啊，在这些舒缓的运动当中啊，让你的肌肉恰恰是它的功能得到恢复啊，让您的过度的这种体育消耗，过度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消耗啊，跟它是一种相反的啊，做一些舒缓的 调理的、调节呼吸的啊，这样的运动对您的健康呢是非常好的。那么另外也有一类人啊，说我哎呀我没时间，我就经常就是办公室里边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甚至还经常加班啊，就没有时间做锻炼。那这一类人呢，恰恰也是啊最需要锻炼的，越没时间锻炼越应该锻炼啊。说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北京市体育局，我们北京市呢社体中心啊特别提倡的，是要把健康啊，把这个运动锻炼生活化，跟你的生活工作结合起来，就有桌子凳子啊，其实您就可以做一些很好的锻炼。比如说您长期伏案工作啊，这个肩膀也疼啊，脖子也酸啊，您把您的手呢在身后啊，可以在身后交叉，你交叉了以后往上抬一抬，头抬起来啊，这是跟你的平时的一些姿势是一些相反的一些姿势，那么这种姿势呢让你展肩了，你平时总是这样缩着，让你展肩了，扩胸了，抬头了，跟你的啊这个含胸啊，这个弓着背啊是相反的。这就是导引所提倡的啊，做一些反序运动啊，这样的话它能促进您的健康啊，能让您的疲劳的肌肉得以放松。通过这张图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古代已经全民健身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全民健身也上升到了国家的战略啊，更需要全民健身。不要以没有时间为借口啊！为什么呀？我们不需要您的时间啊，就把你的健康融入到你的工作当中，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啊。一分钟你有吧？或者说您一分钟都不想耽误，您一边做着这个拉伸的这种动作，你还可以一边思考，甚至呢可以思考的更快，提高效率啊。您是体力劳动者，那也您也需要做一些调节呼吸的、舒缓的、放松的运动，来帮助您啊缓解您的疲劳。好，因为古代已经全民健身了啊，全民健身离不开您的参与。好，这是刚才讲到的马王堆导引图啊。实际上因为这个图呢它是在汉朝时期的啊，所以说这个图里边的很多的动作啊都融入到了我们《周穆王后论》啊它里边讲到的一些导引法当中。那么反过来，《周穆王后论》这本书以后的著作啊，像唐代时期啊、明清时期的啊、千金方、尊生八剑啊等书当中，又对我们《周穆王后论》里的导引法又有一个继承和发展。《周穆王后论》继承了隋以前的导引思想，同时呢对后世的导引法的发展又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啊。比如说八段锦当中的八个动作啊，有四五个动作啊都能在《周穆王后论》里边找到一些原型啊。比如说呢二十四节气导引法里边的动作啊，也是有很多的动作啊都能在周穆王后论里边找到原型啊。六字诀也是啊，周穆王后论里边对六字诀有系统的论述啊，但是呢它并没有跟动作呢结合起来，所以在这个隋唐以后啊，我们把六字诀在呼吸发音的同时配合一个动作啊，让我们六字诀的效果呢能够更加的明显，更加的突出。好，周穆王后论啊对后世的影响啊一直是呢延续到现在，到现在也在提醒我们要把医学、导引运动、疾病融合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体医结合的这种观念啊，这种理念啊要贯彻到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因为不可能八段锦就适合到，虽然它流传广泛，适应面广，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非常适合的啊。那有的人呢可能更喜欢啊，练练五禽戏啊，模仿这个动物中啊，得到这个喜悦，得到心情的放松，在模仿一些动物当中啊，得到这种力量的锻炼啊，得到这个内脏的这种调节啊，就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喜好，这是一个。还有呢，不同人的体质不同啊，他所需要练习的功法的强度啊，功法的种类啊也是不一样的 啊，基于这些因素啊，我们啊需要啊把这些导引的这些方法要加以研究，然后呢，在推广的过程当中，除了推广某些套路以外，也要针对人群啊，针对人的啊个体化的体质啊来进行一些导引的一些洗练啊。有的人说我是痰湿体质啊，一身舌头啊，舌头很白很厚啊，经常是头晕啊，睡不好觉，然后头重如裹啊，肚子也胀啊，排便呢也粘马桶啊，经常起痘啊，出油啊，这种情况，这都是什么有湿邪的情况啊。那么如果您是这种体质啊，您就需要，比如你喜欢八段锦，练八段锦的同时还需要多做一些能够调理脾胃的动作啊，能够健脾祛湿啊，化痰这样的一些，起到这样的动作啊。比如说六字诀里边呼字诀，您可以，如果您时间不够的话啊，你可以把呼字诀多练一练啊，把这个五禽戏当中啊，雄戏啊是专门改善脾胃功能的，增强运化的，可以多练一练，要做这样的练习啊，就是我们要把运动锻炼啊，跟我们不同的人群啊，不同的体质啊，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那我们还回到啊《诸病爻候论》里边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这个动作，这是呢《诸病爻候论》里边的积聚候啊。积聚候啊，就是指的什么样的疾病呢？首先呢，指的是一些肝郁气滞的一些问题啊，比如有些人经常一生气啊，觉得哎呀不想吃饭了，或者两胁啊，觉得这个胀痛了，这是由于气滞导致的。还包括哪些问题呢？古人说无形之气的聚集啊叫做聚啊，有形的呢叫做积。所谓有形的，就是大家也很熟知但听起来很不喜欢很可怕的，从息肉结节，然后到一些良性肿瘤，甚至是一些恶性的一些癌症啊，就是积的这个范围。那么对于积聚的这个问题啊，在诸病爻候论里边就论述了，说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包括到了肝气的瘀滞啊，包括到了这个脏腑的虚损啊，包括到了呢外受一些邪气啊，都会影响我们的人体气机的运行，让我们出现这种积和聚的这种情况。那么出现了积聚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换句话说，您出现了一些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结节啊，或者一些胃肠的息肉啊，内脏的结节、囊肿啊，就是类似这种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中医学的书是不是讲完这些问题，就像告诉你啊，就是来疏肝理气、解郁啊？但是《诸病爻候论》里边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其汤运真实，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复于后。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讲黄帝内经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东南西北中五大治疗手段啊，就是汤，就是药的方法，汤药。运呢是灸的方法，针啊是灸针的方法，石是砭石的方法。汤运针石这四种手段别有正方啊。别的书里边呢也有很规范的手段啊，规范的方法，但是呢我们这本书里边呢要讲呢补养宣导的方法啊，就是说通过导引的方法啊，调节气机，通过导引的方法啊，起到这个疏通经络啊，以及补养内脏的作用，今复于后啊。我们把这些方法在我们这本书里边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详细的论述。然后他就讲到了这个动作古人的论述这个都是很简洁的所以说 大家对这个动作呢重视的都不太够啊，都把它呢前边的病因病机都研究的透彻了，但后边的动作呢，因为它论述很简洁啊，这个以左手承右胁，然后举右手疾行啊，除积积劳血啊，就能起到活血化瘀的这种作用，疏肝理气的这种作用。但是呢，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大家恰恰那么多年呢是重视的不太够啊，所以啊，我们体医结合就是要研究从动作角度去入手去研究啊，这个动作啊怎样起到了这个啊疏肝理气的作用，怎样起到了调节积聚的作用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动作的命名啊，从这个动作的功用、动作的路线啊，我们都把它进行了研究和梳理。那这样的下来的以后，我们来一起啊来体会一下啊，就是刚才的这个动作啊，说左手扶按在右胁啊，把左手扶按在右侧的这个胁肋的部位，然后呢举右手啊，右手向上举，举右手疾行啊，怎样疾是疾行，就是最大的幅度，比如说我们往上伸啊，这也是最大幅度，但是怎样让这个最大的幅度更明显呢啊，就是知屈伸之法谓之导引啊，这就是我们导引的这个研究的范畴，就是当您把手指往回勾回来的时候，掌根向上推的时候啊，你马上这个对胳膊的拉伸，对两胁的拉伸就会非常的明显了。然后呢，如果您再加上向左转头拉伸的效果呢就会特别明显啊，您拉伸完以后然后放下来，两手放松，您一边学习的时候也一边体会一下，只要您再跟着做，你马上就会觉得右侧呢哎是拉伸的是舒服的一种状态啊，那左边呢啊就会觉得虽然刚才你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啊，但是呢就觉得跟右边就不一样啊。我经常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啊，就有学生就提出来哎，说练完右边以后觉得左边呢啊，什么感觉呢？欠练啊，就觉得虽然说没有，您没有积聚啊，这个动作你也是可以练的啊，因为咱们现代人都是学习工作啊，这个压力比较大，工作比较忙啊，都需要我们多做一些这种对身体两侧的拉伸啊，特别是胁肋部位的这种拉伸。这个动作呢叫按胁，按胁呢指的是啊这一个点啊，同时呢他要啊举手啊，要啊转头啊啊，这是他的动作的一个路线和要领啊。那么我们体医结合，我们研究这个导引法啊，就是要把这些动作又很简单，学的也很快，但是呢您只要跟着练一练，哪怕一分钟两分钟，马上就会觉得哎舒服一点啊，马上就觉得这效果还挺明显啊，然后您坚持下来啊，就是对您就这一个动作啊，比如说有脂肪肝啊，或者有时候爱生气啊，有时候两胁胀痛啊，就好好练一练啊，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了，我们讲导引运动啊，其实我们并没有排斥说啊，您同时服一些疏肝理气的药物，或者是做一做针灸啊，做做按摩，并不排斥啊，因为它是不同的干预方法，您可以结合起来，结合起来呢效果肯定是更好的，能够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但是您吃药，比如您吃上两周药、三周药，总不能说吃一辈子药吧？啊，吃药起到效果啊，到达一个良好的状态以后，您通过运动和锻炼维持一种好的状态啊，这就是体医的结合啊，这就是呢，就是把我们的疾病的关口要前移啊，疾病关口前移，不是说您还没得病的时候您就把一把一把的吃药，而是啊，您用这种非药物的方法，让您不得病、少得病啊，不生大病啊，这就是我们的推广啊，体医结合呀，推广这个导引法呀，推广全民健身啊，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好的。那我们先听戴老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戴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戴金刚老师和大家分享的中医导引术，体医融合的千年典范。 现在呢，我们来讲解导引的中医学理论基础。我们在讲导引是体医结合的典范，它的动作的背后啊，一定是有理论的支撑的。这个理论的支撑就是中医学的这些理论。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中医学有哪些理论啊？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很多，比如说有阴阳五行的理论啊，有脏腑经络的理论啊，有病因病机的理论啊，包括整体观念、辨证论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重点讲其中的几个啊，让大家比较好理解啊，然后呢，又跟这些导引动作又结合的非常密切的几个理论。首先呢，我们看脏腑理论。中医学认为啊，人体是一个以五脏啊，以脏腑为中心的整体。那五脏呢，包括肝、心、脾、肺、肾啊，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每一个脏其实都代表了一个大的系统，比如说肝脏的肝的系统。肝脏系统呢，不光说是肝脏啊，它本身还包括到了胆。啊，肝胆相照啊，肝胆互为表里，胆呢是六腑之一啊，包括呢肝开窍于目啊，我们眼睛的一些干涩呀，一些迎风流泪呀，包括一些这个酸痛啊，视物模糊啊，啊往往都是跟肝脏有关系的。那么肝跟筋，人体的筋骨啊也是有关系的啊。当我们这个肌肉啊出现了挛缩啊，这个包括我前几天看的一个患者，就是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她呢因为长期的卧床，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吸入型的肺炎啊，出现她的这个上肢一直是处于这种挛缩的一种状态啊，手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啊，手稍微能打开一点，然后这个胳膊能打开一点点。啊，这是就是什么筋骨啊，筋的这种出现了它的舒展啊，屈伸的功能的不利啊，只能缩着松不开了啊，这也是跟肝脏的功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从疏肝养肝揉筋来入手啊，慢慢的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啊。因为这个患者呢年事比较高，然后呢他卧床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合并的一些慢性病啊，像脑梗啊、心脏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一些贫血呀 比较多，所以治疗起来会比较缓慢一些。如果是一些中风后的患者，他急性发作的这种拘挛啊，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产生的效果呢会比较快一些啊。当然呢，通过疏肝养肝，也让他配合一些肢体的一些锻炼、肢体的按摩啊，就很快能够肌肉的张力啊就能够。降下来。好，就是说肝心脾肺肾每一个脏腑啊，它都率领一个很大的系统。心脏呢心开窍于舌，然后呢心和这个小肠，然后心这个在液为汗，情志呢是喜啊，就是每一个脏腑都率领一个系统啊，跟我们全身都发生联系。所以说五脏是人体的核心。这是我们中医学的基本的理论和基本的认识。那么说这些理论啊跟导引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它也是指导我们导引运动和锻炼的基本理论呢？好，那我们选几个代表性的动作，然后选几个代表性的脏腑，我们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肝脏，肝脏的功能是肝主疏泄啊，肝主藏血。那主疏泄的功能指的是什么呀？啊，因为肝在五行属木，木曰曲直，它呢比较喜欢的一种状态是啊一种生发的啊，肝喜调达而勿抑郁啊，就是它要生发啊，气血的生发啊，不要这个压制啊，不要这个出现一些肝气的瘀滞。一旦肝气瘀滞了，你就人整个的也是闷闷不乐，然后呢这个两胁胀痛啊，然后也不思饮食啊，就是食欲也下降，消化也减慢啊，这都是肝的疏泄的功能啊失常了，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我们中医学啊有很多的啊疏肝理气的药物啊，也有一些代茶饮，像一些玫瑰花啊啊，或者是一些百合呀，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你疏肝理气起到作用啊。但是呢从运动锻炼来说，我们也有很直接的方法来帮助您生发肝气。我们五禽戏当中啊虎戏啊，其中有一个动作就是啊两手呢握拳，然后呢向上托举，然后打开啊，然后拉伸。这个托举的过程当中，你看托举的过程当中，胳膊向上拉伸，从胳膊一直拉到腋下，然后再一直就拉到两胁。这种虎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举几次啊，自然的这个气血就舒畅了，阳气就生发了，肝气的一些瘀滞啊也就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直接的得到缓解啊。那么对于啊有肝气郁结的人啊，肝气郁结它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啊，比如说对于女性来说，肝气郁结啊，时间久了以后还会出现一些乳腺的增生，乳腺的结节，甚至会出现一些甲状腺的一些结节，出现呢这个抑郁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在这种状态发生之前啊，您稍微有了点不愉快的事情啊，您就多做这种虎举的动作，多做这种拉伸的动作啊，就会对这种状态起到很好的改善和缓解的作用啊。这是举了五禽戏的例子啊，来说明虎举的动作啊对生发肝经的气血的作用啊。其他的动作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啊，您脾胃脾主运化，然后脾主生清啊，它呢就是对您吃进去的食物啊消化吸收，然后布散到四肢啊，到达这个营养吸收，然后进入血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脾主运化，运化水谷，运化水湿。那很多的人呢说这个体内痰湿比较重啊，容易肚子胀啊，容易头晕呐、容易冒油啊、出油啊，这些症状，这都是跟脾胃运化功能不好是有关系的。那反过来啊，我们有一些动作啊，它就是能够改善脾胃的运化功能啊，进而呢改善这些身体的这些症状还有这些问题啊。哪些动作呢啊？比如说八段锦当中，调理脾胃需单举啊，就是每次讲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也都会给这个学员啊提出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八段锦这调理脾胃需单举，一手上托，一手下按，这好像跟脾胃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胳膊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叫调理脾胃需单举啊？怎样做才能起到调理脾胃的作用啊？这就是跟我们导引的它的动作要领作用啊，它是环环相扣的啊。即使您这个胳膊可能跨伸得很直啊，然后呢看起来好像很标准，但恰恰它影响的只是胳膊啊。那怎样才能影响到脾胃呢啊？怎样才能这个动作才是标准的呢？ 后我们上面的手指呢要往下勾，勾回来啊，勾回来以后，你看这个胳膊你伸得很直，打得很直，恰恰它就拉到这儿。当您勾回来的时候，哎，勾回来以后往回勾，掌根往上用力，胳膊就自然的弯曲了啊，这就有一点像我们说传统的这些功法为什么哎好像也没伸直啊，没打直啊，怎么起的作用啊，恰恰它当你往回勾的时候，这个胳膊自然的是有一个弧度的，这个弧度恰恰它往上拖，然后从腋下然后到两胁，从两胁到我们腹部啊，就都得到了一个影响和拉伸。另外一个手呢，一手下按也是手指往上勾，在下面的手呢，手指指尖是往上勾，掌心向下按啊，就是它是往下拉这个肩膀。所以说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一升一降，那么我们脾胃的功能恰恰也是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啊，一升一降，脾胃的功能也是啊，要运化。运化是什么呢？就是它得有蠕动，它得动起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动起来了以后，它的功能才能正常的发挥。那么这个动作恰恰是一升一降的，就是让脾升胃降都要动起来。还要怎么样啊？比如说啊，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例子，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啊，这块石头呢，你抬起想把它挪动一下位置，你抬是抬不起来的啊。但是呢，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从它的一边开始抬，比如抬左面啊，你把左边抬起来，让它滚动啊，它就可以移动位置了。那脾胃的功能也是这样的，脾胃在人体的中间，对于中间的这个脾胃，您想要影响到它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啊，所以我们呢用的是就像搬石头的这种方法，一边往上拉一边往下按啊，然后呢让我们脾胃，然后这样啊，它影响到的就是这个中间的位置，让脾胃的运化功能得到改善。所以说这个是呢脏腑的理论啊，每一个动作都是这样的，五脏是人体的核心。我们在开药的时候啊，不管你开的是哪种药，都是想办法哎，它定位到一些脏腑啊，定位到人体的内脏啊。那么你在做一些导引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道理，那就是要想让这个运动锻炼从肢体然后到关节到经络到脏腑啊，影响到脏腑啊，它才能够调理我们很多的慢病，因为很多的慢病都是跟脏腑有关的，从高血压、冠心病啊，包括一些中风、头疼、失眠啊、胃疼啊、高血脂啊、脂肪肝啊、肝囊肿啊，都是这些慢病啊，都是跟脏腑相关的。所以说脏腑的理论它是指导我们导引法的基本理论当中的基本啊。那么我们还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甚至你随便拿出来一个某个功法当中的一个动作，我都可以告诉你用脏腑的这个理论怎么去理解它啊，或者说这个动作是如何影响到脏腑功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好，除了脏腑的理论呢，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理论啊，也是跟我们导引运动密切结合的啊，就是我们经络的学说啊。人体当中呢有12正经，有奇经八脉，这个经络啊，它既分布在我们的肢体啊，然后呢这个经络呢又连属到相应的脏腑。我们的导引锻炼首先它在外在的表现上的更多的其实是一些肢体的一些动作，肢体的伸，然后肢体的屈啊，关节的屈，关节的伸。那么这些动作啊，它更直接的其实在影响到脏腑之前，更直接的呢先影响到了关节肌肉啊，更直接的影响到了经络。比如说我们手臂的这个内侧阴面啊，这是手三阴经的位置 手支三阴啊，从胸走手啊，所以你说我想疏通这个手的三阴经，怎样疏通它呢？就像一这个水管一样，你想让这个水管里的水能够流动的能够很快，怎样让它流动的快呢？你给它曲曲盘旋，然后这个交织在一起，水管里的水的流动是受到影响的。但是你把这个水管都拉直啊，就让这个水呢流动就没有了阻碍，它流动的就会很快。所以说对于三阴经来说我们把手掌啊，第一步呢先把手往远伸，往远伸可以看到这三条阴经啊就基本上拉直了。那怎样让它这个气血运行的更快呢？我们加大这个拉的幅度，看这样一拉，这本来是一个关节，那关节的地方为什么叫关节啊？它就是一个气血流到这儿的时候啊会有一定的阻碍啊，所以它是一个关卡，是一个关口。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拉直的时候，这儿就畅通了。然后反过来我们看背面啊，这个三条阳经的这面呢，这儿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关闭了，所以气血呀，它就会手三阴经从胸走手，会就会从胸然后顺着一直走到手掌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手掌立起来的时候啊，不管你知不知道经络学说的这些理论，你都会感觉到你这样手指翘立，掌根向外推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手掌是发胀的，然后呢胀的这个感觉呢甚至会往上走。那如果你把五指张开的时候，五指的胀的感觉会一直到达指尖啊，那胀的感觉或者酸痛的感觉到达了这个位置，说明了什么啊？我们中医就是在扎针的时候都会讲啊，说你酸麻胀痛啊，这个呢是针感啊，有了这个针感说明气到了啊，凡刺之药气滞而有效，就气到了这个地方出现了酸麻胀痛才能产生效果。那导引运动锻炼也是这样的，您这儿觉得胀了啊，或者觉得哎有点疼了酸了，这也是气到这个地方了啊。知屈伸之法谓之导引啊，怎样知道屈伸的方法呢？就是你知道怎么把气运到那个地方啊，把气运到这儿并不是说那么神秘的啊，你特定的这个姿势，每个人的气血都会到集中到这些位置来啊。但这个方法呢，它运用的就是我们经络的理论啊。那这个动作撑起来以后啊，您把手指弯曲的时候啊，你马上就感觉到哎，这个手掌好像没那么胀了，哎，这个指尖没胀了啊。然后呢你打开的时候，这个气血手支三阴从胸走手，手支三阳从手走头啊，它就是形成一个循环，形成一个循环了啊。这里边运用到的说哎，什么时候伸，什么时候屈，然后什么时候然后做一些这种手指的一些小的运动涌动啊，为什么是伸的，为什么是屈的，它就是跟我们中医学的经络气血包括它的运行的方向都是密切相关的。好，这些方法它其实指导到了像刚才讲到的这个动作，手掌立起的这个动作啊，八段锦里边啊，调理脾胃虚单举，五禽戏当中虎戏，易筋经当中啊，掌托天门式啊，这个委托现处式啊，都用到了。可以说很多的功法都用到了。那其实它用到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说因为这个动作说是特别好看吗？对柔韧性练得好吗？不单单是这个，而是这个动作呢，它能起到调理我们的三阴经三阳经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些动作呢，它运用的是我们的经络的理论。那经络的理论，因为经络是遍布全身的啊，手支三阴，手支三阳，包括足支三阴啊，从头走足，足支三阴从足走腑，所以你动哪儿的时候啊，其实都会动到经络。但是怎样动经络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呢？就是要第一步是要让经络要拉伸 拉直，就像你弹这个古筝、古琴啊这种带弦的这种乐器的话，您这个弦它一定是绷直的、绷紧的，它有支点，您在弹的时候它才能产生美妙的音乐。人体也是这样的啊，你松松垮垮的啊，然后你做一些动作啊，对经络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当您上下拉伸、左右拉伸的时候啊，您稍微动一下啊，关节稍微动一下，然后这个手指头稍微动一下，它对这个经络气血的运行才会产生好的影响啊，就跟你弹琴是一样的，你把这琴弦啊得拉直啊，然后得绷紧啊，经络也是得绷紧啊，绷紧了以后，绷直了以后，你刺激某一个地方，它才能影响到全身。好，基于经络的这些理论啊，所以说我们在导引运动的时候啊，说为什么动作的幅度让你啊要拉伸呢，要做的幅度大一些，然后这个伸展要明显一些啊，为什么动作要慢一些啊，为什么呢，就是到定式动作的时候要停啊，这都跟经络啊是有关系的。经络学说啊，目的呢也是啊，就是要让大家啊理解，首先你要认同啊，确实经络学说是指导我们啊导引法的，指导动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回头呢我们在学动作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些理论呢能够结合进去。好，那下一个理论呢就是整体观念啊，我们要分析啊导引的中医学理论啊，第三个啊就是整体观念的理论。首先呢是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它其实和脏腑经络理论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五脏是核心，五脏呢通过经络啊，通过气血又跟六腑、胆胃、大小肠、膀胱啊，包括七横之腑，包括呢四肢九窍啊，这个四肢百骸都发生联系啊，那它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换句话说，您头发觉得经常脱发啊，发际线老往后走啊，然后或者是这个耳鸣，或者是这个眼干，或者是口腔溃疡，它其实都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你头发呢和心血，然后和肾脏都有密切的联系。发为血之余，心主血啊，那么肾之华在发，那对于耳朵也是啊，肾开窍于耳，说您耳鸣了啊，这是跟肝脏、肾脏功能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人体是一个整体，就是你的一个局部的变化，包括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包括我们在选择导引运动锻炼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人体的这个整体啊。就以耳鸣为例啊，说您耳鸣，当然我们需要区分是一个急性的还是一个慢性的啊。如果说是慢性的耳鸣啊，这个平时白天可能不是很明显，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哎，总觉得有这个声音啊，耳鸣的这种声音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啊，那么这种呢往往是跟肾虚是有关系的。这种情况下说，哎，我们做一做耳部的这个按摩刺激啊，或者是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是做一些针灸，都要考虑到除了刺激周围以外，还要考虑到呢养肾、补肾、调肾这样的一些方法啊。那从导引运动锻炼上，至少我在临床上有这个耳鸣患者的时候，除了给他开药以外，都要教给他如何去搓耳、揉耳啊，如何要两手攀足固肾腰，或者是做一些搓腰的啊，包括五禽戏的露戏，都是帮助改善肾脏功能的啊。这都是基于中医学的一个整体观念来告诉他的这个方法。如果说您不知道或者不认同这个整体观念，那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不能起到呢最大化的效果。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戴金刚老师和大家分享的中医导引术，体医融合的千年典范。这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